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只有你和我，直到永远。 童安格的这首《忘不了》总让我想起看过的一部同名香港电影，影片里张柏芝的习惯是每天给死去的丈夫打电话听他的留言，刘青云的习惯是每天听他老婆离开他的时候给他的电话录音。幸好他们都是勇敢的人，愿意迈出新的一步走向未来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，感谢各位来关注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。有的时候原地不动的坚持未必能够守护幸福，而勇敢的朝前走才会遇到新的希望。赵传，忘不了的事，忘不了的人。 在黑暗中仿佛听到你纯净而委屈的声音，我感到慌张却又忍不住期待，这样的心事从来就没对你说。爱上你不是只因为那第一眼，哦，我的莽撞和退却你也全看见，有人怪有人坏，上天都为谁心碎？难道你不相信我已决定陪你陪到最远？人都有忘不了的事，忘不了的人，一辈子都会出错。错误中我常常在意身，

说到车这个字，人们往往会想起汽车，因为汽车已经走进了普遍老百姓的家里，私家车也早已不再是什么稀罕的物件。从很多年前的凤凰、飞鸽、永久这些自行车的品牌，到后来中华、捷特、安特这些变速自行车的热销，一直到现在的汽车之城，从自行车到汽车，时代的变迁让人应接不暇。今天的三十分钟的陪伴的最后一首歌，为各位送上的是汽车金曲，罗大佑《飞车》，明天见。 过车，绝不管灯号。飞车，飞车，飞车。